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明两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多分散性阵雨或小雨天气，外出请您要带上雨具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，有分散性小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天见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23到21度。今天夜间阴转多云，山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。年复一年的感动，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平定了辽东乃燕之乱，回到上都皇宫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坐在御座之上，跟前站着玉玺铁木儿，桌上摆着一摞奏章。忽必烈是大声训斥道：我在辽东期间，你们都做了什么？你们把陈天祥放在御史台，鼓动台察官员们检举三哥，这真是唯恐天下不乱。玉玺铁木儿，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拿回去，我不看。我选的理财大臣难道就没有一个好的？ 玉玺铁木儿坚持己见，不卑不亢地说： 大汗，您还是看看吧。设御史台就是为了核查百官，进言圣上的，否则设御史台又有何用？三哥都几次建议要让我撤销江南行省御史台，我一直顶着没办。清官好官不怕御史台，怕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呀。忽必烈说：国家对外用兵，国库开支过大，你们御史台府官以清廉自居，更应该节俭才是。三哥为此得罪你们，这个事儿我是知道的。 玉玺铁木儿毫无惧色地说： 臣任御史大夫这些年，从来没有徇过私。忽必烈质问道：你自己不徇私，你属下就没有一个徇私的？ 我也不追究你的责任，三哥的问题你也先不要提，国家大事现在还多着呢。玉玺铁木儿说： 大汗，任用一个理财的丞相，这难道不是国家大事吗？用人正则国家兴，用人偏则国家衰呀。 忽必烈注视着玉玺铁木儿说： 你是暗指我是昏君？ 玉玺铁木儿慌忙跪下说： 皇上圣明，所以言官才敢言呐。三哥之事，请皇上明察，不要弄成阿赫玛第二，摇动朝廷。 忽必烈出的宫殿，来到院中，只见鲜花刚开，湖水荡漾，一派好春色呀。 赵孟俯拜见，对忽必烈说：皇上，您让我到山东任职吧。忽必烈问：啊，我让你任中书左丞兼领秘书监，你为何不愿意呢？赵孟俯说：皇上，到山东也是圣上的命官，一样为朝廷出力。忽必烈说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想你是宋太祖之苗裔，又是文章风流，书画一绝，江南名士，看到祖宗基业转入他人之手，心里不痛快，所以远离中书要职，到一个小地方安度余生。我偏不让你去，怎么办？赵孟俯无奈地说：皇上，那就难为臣了。忽必烈说：先不要再提你走的事情，我问你，文天祥最近怎么样？赵孟俯答道：一如既往。忽必烈闻听叹了口气说：唉，这个文天祥啊，真是令我寒心，他的皇上都成了营国公了，就是他不肯归府，我让他当宰相，这官还小吗？赵孟俯答：人各有志。忽必烈说：我知道他是在学屈原，行了，我也受够了，由他去吧。赵孟俯，我问你，刘梦言、叶里二人相比如何？赵孟俯答道：刘梦言状元宰相，比我年长许多，才学出类拔萃，叶里与我同辈，他所学臣也都知道。忽必烈只听不说话。三哥府中，三哥站在书桌前，悬腕写着字。这时叶里、严复二人进来，三个人分宾主落座。三哥问道：请二位来呢，是说两个事儿。一是我要勾考这几年御史台支用银两的情况，第二呢，有人提议让百姓给我立德政碑，你们二位以为如何呀？叶里、严复俩人相互瞅瞅，不知所措。叶里说：丞相，勾考御史台岁之情况无可非议，只是这立德政碑，请丞相三思呀。三哥不满地说：怎么了？你以为我还不够立德政碑是吧？叶里说：丞相，您当政以来对我多有照顾，我很感激您，所以恕我直言，立德政碑非同小可，我怕由此引起百官嫉妒，更可怕的是皇上猜疑。三哥摇头道：皇上他不会。严复说：丞相，叫德政碑，以德施政，君子用德字，臣子用辅字，把德政碑改为辅政碑，只一字之差，皇上就会满意了。三哥捻着下巴上的胡子微笑道：这个主意不错。玉溪铁木儿吃了皇上的闭门羹，垂头丧气来到安童的府中说：唉，丞相，那一摞奏章大汗连看都没看。安童问：陈天祥的奏章也在里面？玉溪铁木儿摇头叹息着说：在，大部分就是他的， 写得有理有据，文辞犀利，但是大汗不看都没用啊。安童摇着头说，玉大人，你还不知道吧，三哥要勾考你御史台岁制的情况。玉溪铁木儿说，这我不怕，心中没有鬼，不怕鬼敲门，没有这点把握，我也不当这个御史大夫。哼，我倒要等着那三哥怎么勾考我。三哥背着手在屋中走着，总管领着一位大都富商史吉进来。三哥问他，你要献德政碑，有多少百姓相应啊？史吉答道，啊，至少有10万百姓响应，因为丞相当政以来，连年风调雨顺，百姓丰衣足食，民风淳化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万民称赞丞相德仁之政，所以小民想起给丞相立功的碑，以彰功德呀。三哥闻听大喜道，好，呵呵呵，哎呀，难得史员外有如此忠心，让你的一个儿子到我丞相府当副总管。史吉立刻跪下说，哎呦，小民谢丞相，小民从今以后甘愿为丞相效犬马之劳啊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，忽必烈时刻牵挂着真金，一有空忽必烈就把真金叫到自己身边，是问长问短。他用爱怜的目光瞅着真金，仔细地审视着他说，你又消瘦了好多呀，一定要好好调养，朝中一般的事情就不必过问，让安童三哥他们去做。你还年轻，先把身体调养好了，做事也不迟啊。忽必烈不悦地又说，我以为你的身体最要紧，你是太子，当下你要专心看病，养好身体。我就告诉你，三哥乱不了政，也翻不了天。解决三哥的问题，也就是一句话而已，你急什么？回到东宫，真金问道，御史台的奏章，傅寒连看都没看。安童说，是啊，玉溪铁木儿说，大汗还把他训斥了一通。真金表情痛苦地摇了摇头说，安丞相，我有病在身，你要多担些责任，对三哥不要放纵他任意胡为。安童赶紧说，太子，您就安心调养吧，有我和玉溪铁木儿在，这三哥也做不到哪儿去。三哥要立辅政碑的消息传到了忽必烈的耳朵里，忽必烈就问安童，严复上了奏章说，大都10万百姓以史吉为首，要给三哥立辅政碑，你以为如何？安童闻听立刻跪下道，皇上，臣求皇上先削夺我右丞相之职吧。忽必烈说，这是为何？安童继续说，臣为右丞相，在三哥之上，臣没有管束好中枢官员，做出如此荒唐之事来。大汗，太祖时四郡四节辅佐太祖出闯大蒙古汗国，又灭国四十， 谁立过功德碑？本朝不厌丞相，灭南宋，平北，又安东，为何不立功德碑？还有刘秉忠、姚枢、史天泽，自金莲川幕府开始，忠顺辅佐大汗，安定中原，经略吐蕃，灭大理，灭南宋，定江南，定国治礼仪，谁立过功德碑？唯独给三哥立活人碑，不怕寒了这些真正忠用之臣的心吗？大汗，真要允准严复等无知小人的奏议给三哥立碑，先杀了臣吧，以臣的血涂红他的碑。 忽必烈气急道说： 哼，对于这件事你态度如此坚决。安童依然从容不迫地说：臣求皇上斩了严复，以杜绝奸佞，再奏议立碑之事。 严复是面如土色，跪在那儿说： 皇上，臣以为百姓为桑丞相立辅政碑是万民之意，其实也是为皇上歌功颂德，没有明君哪有贤相啊，微臣一片忠心，请皇上明察呀。 忽必烈愤怒地说： 你们都退下吧。 严复灰溜溜地回去给三哥复命。三哥听完气的是咬牙切齿啊， 安童你死活是跟我过不去， 好，我倒要让你好看。这时严复在边上推波助澜， 安丞相态度十分坚决， 他都求皇上杀了他，以他的血涂碑了。 三哥闻听恨恨地说：我要勾考中书省，我就不信你安童就那么干净。 安童退下，来到玉溪铁木儿府中，对他说： 严复等人作为文士，竟然做出这等无耻龌龊的勾当，真是气死我了。 玉溪铁木儿也愤怒地说： 无耻啊，太无耻了。但是我猜这肯定是三哥暗中指使，否则严复小小的翰林官他不敢。 安童说： 是啊，三哥也会笼络人，叶里等人受皇上信任，所以三哥也拉拢他们，叶里经常出入三府，严复是叶里的门生，这份奏议绝不是严复一个人的。 玉溪铁木儿说： 大汗竟然觉得无所谓，这真是奇了怪了。 那只好等着看事态的发展，三哥如果是真正聪明，就会就此罢手。 安童摇了摇头说：三哥是不会就此罢手，他那争强好胜的性格，就此罢手那就不叫三哥了。 玉溪铁木儿点头不语。安童又说： 我担心一件事情，担心太子的病情。太子为人敦厚机敏，有雄才大略，是个好储君呢、一旦谁可继位呀？ 玉溪铁木儿摇着头说： 是啊，年纪不大，疾病缠身，不可深讲，不可深讲啊。 忽必烈把三哥叫到跟前，试探性地问道： 三哥，有人要给你立德政碑，你以为如何呢？ 三哥立刻跪下说道： 皇上，臣不敢呐。 忽必烈说： 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吧？三哥狡猾地答道：“臣实在不知啊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满朝文武议论得沸沸扬扬，有关你的事，你自己却不知。”三哥说：“臣不敢蒙蔽皇上，家人给我偶尔说过这件事情，我严厉斥责了他们，今后不要再提，谁再提，我就割了他的舌头。”忽必烈问：“我要给你立个辅政碑，如何呀？”三哥眼珠子一转说：“皇上有此意，臣不敢说。”忽必烈冷笑道：“哼，看来你还真有此意。我问你，对外征战屡建奇功，你比伯彦如何？定国治朝仪建两都，你比刘秉忠姚叔如何？统领百官总理朝政，你比安同如何？”嗯？三哥匍匐在地，面如土色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皇上，臣知罪，臣罪该万死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我看你治理吐蕃颇有成效，更有理财才能，所以着用你为左丞相。而且你懂六种语言，国家各色人等各种语言都有，你与百官相谈不必用译者，所以用你为丞相。但是你的功德怎么能跟这些人相比？你真想要立功德碑也可以，那就是勤勉国事，以民为本，宽厚平和，与百官交好，你的功德碑自然立在人们心中，总比让人唾骂的冷冷的石头碑强吧。”三哥颤抖着说：“皇上，臣再也不敢了。”忽必烈说：“还有云南江浙多收粮食，全部退回去。”三哥失礼，灰溜溜地退出去。三哥刚走，安童进来了。忽必烈问他：“刚才见着三哥了吧？”“我训斥了他，功德碑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”安童又问：“大汗，那多收粮食的事呢？”忽必烈说：“我也让他如数退回去了。现在我担心的是，这太子的病久治不愈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”安童问道：“太医们怎么说的？”忽必烈说：“那还能怎么说？一问就说还在精心调治，我看他们没有太好的方法。我现在年事已高，太子又有病。”安童闻听，安慰忽必烈说：“皇上不必着急，太子年轻，会扛过去的。”忽必烈仰天叹道：“但愿如此啊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。